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53集，万物皆有灵性。走在前边的展昭和白玉堂一直跟着小五，小五似乎非常的开心，走两步回头看看展昭，有时候就走到他身边，不是尾巴勾一下他衣摆，就是毛茸茸的大脑袋蹭他一下。展昭拍着他的背脊，突然有些感慨， 叫展小五好像有些对不起钟林，不如就叫钟小五吧。 我反对。 为什么？ 什么钟小五，多别扭。 跟展小五有什么区别啊？ 区别大了。 哎，你说老虎的性格和猫的性格一不一样呢？ 这个应该问你才对吧？ 我说正经的呢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示意展昭继续。 我养过猫，也养过狗，可没养过老虎。 展昭看又跑去了前边的小五。老虎威武的体型以及永远都高昂着的头和平静的眼神，总让展昭觉得他们似乎很聪明又很难捉摸。 猫。 白玉堂叫了展昭一声，展昭转回头看白玉堂。 你准备以后一直这么叫我？ 嗯，挺顺嘴的。 展昭叹气，不过也没过多纠结，倒是接着说。 其实猫和老虎性格差很大。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？ 你知道我想什么？ 你是不是觉得小五有点变心太快？ 展昭微微一愣，望着白玉堂。 按理来说，老虎这么高傲的动物，如果主人死了，它应该很难再去认第二个主人，更别说那么快，还那么开心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觉得老虎是一种无情的动物？ 不小心又被毒心了不成？ 你还记不记得钟灵的信里写道，他原先养的那只黑虎摔死了，小五是那只黑虎留下的。 嗯， 老虎是万兽之王，他虽然是钟灵养大的，但未必就认了钟灵做主人。 什么意思？ 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就拿赵普那匹马为例。 潇潇。 展昭向来随着小四子叫。白玉堂有些无语，好好的一匹疯马叫黑潇，被叫得跟小小差不多，难怪一听到小四子叫他黑潇就踹门板。 如果黑潇小时候被公孙和小四子捡到了，公孙爷俩一定会养大他，他也会听他俩的话。但是你觉得他会不会认为他俩是他的主人？ 这个嘛， 万物都有灵性，更何况那只大猫一看就是神物。他这么开心，不是因为他换了个主人，而是因为终于找到了主人。 白玉堂说完后，展昭倒是没了动静。白玉堂看他，就见他望着前边的小五，嘴角微微往上翘起，这神情像极了一只得到大便宜的猫。小五带着众人穿过淡紫色的雪松林，走到了一个湖边。那个被影卫带来以防万一的向导认出了这湖是在亳州府城外的镜湖，因为湖面平静，每次天冷都会冻上一层冰，也不知道湖底是不是有什么，总之湖面非常的亮，就跟块镜子一样。展昭站在湖边往湖心望，的确镜面一样倒映着天空，清晰的有些不真实。此时夕阳西下，刚刚停了雪，整片的阴云忽然撕裂开来，缝隙里有朱红色光洒下来，镜湖的湖面上有淡金色一片天空，仿佛云彩就在脚下一样。小四子坐在赵普肩膀上，看得张大了嘴巴， 众人也忍不住驻足观看这奇景。小五站在湖边望着湖面出神，展昭伸手接过赵普手中的小四子，走向了湖面。 哎，冰面很薄，人踩不住。 但是向导话没说完，白玉堂伸手轻轻拦住他，而同时展昭已经抱着小四子走上了镜湖。他踩在湖面的冰层上，就好像走在一面琉璃镜子上一样，镜面没有裂开，甚至一动都没动。赵普挑眉低声打了个口哨，展昭的轻功的确是好到了惊人的地步，这绝对是天分的问题，如果没天分，无论怎么练都不可能练到这种境界。展昭抱着小四子走到了镜湖的正中央，湖面上有两人的倒影，一时间有点分不清楚是正着的还是倒着的，不真实的感觉。小四子扬起脸看看，是天空，又望望脚底下，也是天空，还有好清楚的自己和展昭两个人。 好不好玩？ 小四子开心的点头。公孙站在湖边笑，头一次觉得自己带着小四子到开封府是非常正确的事情。其实之前公孙曾经反复问自己，这样投身开封府对不对？虽说包大人公正廉明，但毕竟也算是入了官府，他不是孤身一人，还有个小四子，他会一天天长大，是在开封府对他比较好，还是单纯的在老家的小院子里陪着他长大，看看病看看书比较好？公孙住进开封府后，有时候晚上做梦会梦到自己查案的时候没看紧小四子，他被坏人抓走了，每每惊出一身冷汗来。不过此时他看到小四子脸上的笑容，他第一次觉得非常的值得。就算等以后他死了，小四子老了，也会一直记住这一刻的美景，回忆起这一刻的开心，这是在家乡的小屋里永远不会拥有的经历。隐卫们看了看身边的向导，就见他张大了嘴巴看着站在湖中心的展昭，跟见鬼了一样。紫影没怎么留意，折影则是觉得这向导的神色有些古怪，毕竟是普通人，很难理解展昭那么高的轻功是怎么来的，可能会觉得他是妖或者什么别的东西，于是眼中有小小忌惮和猜疑。折影低声说了一句， 他轻功很好。 再不走天就要黑了，回亳州府还有一段路呢，晚上可能会有大雪啊。 展昭抱着小四子三两步跑了回来，动作跟在平地上根本没区别。小四子被送回到赵普手里，这会儿他还没回过神来呢，有些留恋的回头望着那湖面。 回去了。 展昭伸手一拍小五的脑袋，小五站起来跟着展昭走。白玉堂也转身准备走，却感觉有人碰了他胳膊一下。白玉堂回头就见是折影，折影对白玉堂使了个眼色。 让我留意那个向导。 白玉堂瞥了那向导一眼，就见他心事重重地往前走，但是走几步就会瞥一眼展昭，这眼神该怎么说呢？不怀好意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这种眼神不常见，如果说这向导被刚才展昭的轻功吓到了，那他应该很害怕才对，又或者向导觉得展昭很厉害，那也应该是惊愕仰慕居多。退一万步，向导觉得展昭很讨厌，那憎恶居多。可这会儿他的眼神里似乎有什么算计。之后众人还是老样子，跟着小五一起走出了树林，原来外面 就是官道。 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是亳州府的东城门了。 你不跟着去？ 我就不去了，我住的村子走这条路近。 向导摇头摆手的指了指西边的一条岔道，众人也不为难他，子颖给了他块银子。 这次麻烦你走一趟了。 官爷，这我可不敢要啊，我常替知府大人办事的，衙门有给我银子的。我先走了啊。 说完向导逃也似的就跑了。子颖和哲颖一起看赵普，赵普点了点头，两人就跟踪向导去了。 你以前见过那向导没有？ 没什么印象啊。 他好像对你有敌意，很奇怪的感觉。 展昭想了想，还是没想起来，也没往心里去，就一拽白玉堂。 走啦，有更重要的事情办。 什么？ 众人都惊讶，莫非展昭发现了什么？ 吃饭呀。 展昭回答的理直气壮，白玉堂无奈望天。小四子这会儿也想起来饿了，捂着肚子皱着眉头看赵普，饿字还没出口，赵普抱着他撒腿就跑了。饿着小四子可不行。 我想吃火锅。 赵普直奔城里火锅最出名的铺子，公孙在后头追。 不准连着吃火锅。 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五在后头跟，觉得这三人还正经挺有点一家三口的感觉。一路快行，就快到城门口的时候，小五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脸望着一旁的林子。公孙和赵普追追闹闹的哄着小四子先进城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发现小五不动了，就停下脚步看他。 展小五啊，走啦。你不饿吗？进城买只烧鸡给你塞牙缝啊。 展昭拿脚尖戳戳小五的屁股，小五回头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，往林子里走了进去。展昭连忙拽住他尾巴。 哎，又进林子？哎，你不是又发现什么了吧？走啦，吃完饭再来。 小五晃着尾巴要往林子里走，展昭无奈，只好拽着他的尾巴跟进去。白玉堂看了看四周，离城门不是很远，不过这林子挺浓密的，应该也不怎么会有人来。小五走进林子没多久，展昭和白玉堂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两人皱眉，似乎是什么东西被烧焦的味道，淡淡的。很快小五似乎找到了什么，开始挖地上的雪。展昭走过去，伸手摘了根树枝，帮助小五扫开地面的积雪。没一会儿，就见厚厚的积雪下边有一只黑乎乎烧焦了的手。 就是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